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十一章《决斗俱乐部》第三十集。 一个星期后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正穿过门厅，突然看见一小群人聚集在布告栏周围，读这张刚刚被钉上去的羊皮纸上的文字。西莫·斐尼甘和迪安·托马斯一副很兴奋的样子，招呼他们过去。 他们要开办决斗俱乐部， 西莫说。 今天晚上第一次聚会，我不反对学一些决斗的课程，有朝一日可能会派上用场。 什么？你以为斯莱特林的怪物会决斗吗？ 罗恩说，但他也很感兴趣地读着那则告示。 总会有用的， 他对哈利和赫敏说。他们一起朝礼堂走去。 我们去吗？ 哈利和赫敏都赞成去，于是晚上八点，他们又匆匆回到礼堂。长长的饭桌消失了，沿着一面墙出现了一个镀金的舞台，由上空漂浮的几百支蜡烛照耀着。天花板又一次变得像天鹅绒一般漆黑，全校的同学几乎都来了，挤挤挨挨的，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魔杖，满脸兴奋。 不知道由谁来教我们？ 他们侧着身子挤进叽叽喳喳的人群。赫敏说， 有人告诉我，弗利维年轻的时候曾是决斗冠军，也许就是他来教我们吧。 只要不是……哦， 哈利的话没说完就转成了一句呻吟。只见吉德罗·洛哈特走上舞台，穿着紫红色的长袍，光彩照人。他身边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斯内普，还穿着他平常的那身黑衣服。洛哈特挥手叫大家安静，然后大声喊道， 围过来，围过来，每个人都能看见我吗？都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哈哈哈，太好了。是这样，邓布利多教授允许我开办这家小小的决斗俱乐部，充分训练大家，这样你们有一天需要自卫时，就可采取我曾无数次使用的方式保护自己。欲知这方面的详情，请看我出版的作品。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助手斯内普教授。 罗哈特说着，咧开大嘴笑了一下。 他对我说，他本人对决斗也略知一二，他还慷慨大度地答应在上课前协助我做一个小小的示范。话说，我可不愿意让你们这些小家伙担心。等我跟他示范完了，我会把你们的魔药课老师完好无损地还给你们，不用害怕。 如果他们拼个两败俱伤，岂不是太好了？ 罗恩在哈利耳边小声嘀咕。斯内普的上嘴唇卷了起来，哈利不明白洛哈特为什么还笑眯眯的。如果斯内普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他，他早就撒开双腿拼命朝反方向跑去了。洛哈特和斯内普转身面向对方鞠了个躬，至少洛哈特是鞠躬了，两只手翻动出很多花样，而斯内普只是很不耐烦地抖了一下脑袋。然后他们把各自的魔杖像剑一样举在胸前。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，我们用一般的决斗姿势握住魔杖。 洛哈特对安静的人群说， 数到三，我们就施第一道魔法。当然了，谁都不会取对方的性命。 我可不敢打赌。 哈利看着斯内普露出了牙齿，低声说， 一、二、三。 两人同时把魔杖猛地举过肩膀，斯内普喊道， 除你武器。 忽然一道耀眼的红光闪过，洛哈特被击得站立不稳，他猛地朝后飞出舞台，撞在墙上，然后滑落下来，蜷缩在地板上。马尔福和另外几个斯莱特林的学生鼓掌喝彩，赫敏踮着脚跳上跳下。 你们认为他没事吧？ 他用手指捂住嘴巴，尖叫着问道， 管他呢。 哈利和罗恩同时说道。洛哈特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，他的帽子掉了，波浪般的拳发根根竖立。 好，大家看到了吧？ 他歪歪倒倒地重新登上舞台，说道： 这是一个缴械咒，正如你们看到的，我失去了我的魔杖。哦，谢谢你，布朗小姐。是的，斯内普教授，向他们展示这一招，这个主意真妙。不过我这么说你可别介意，刚才你想来这么一手的意图太明显了，如果我打算阻止你是不费吹灰之力的。我倒认为为了增长他们的见识，不妨让他们看看。 斯内普一脸杀气，洛哈特大概也注意到了，于是他说： 示范到此结束，现在我到你们中间来，把你们分成两个人一组。斯内普教授，如果你愿意帮助我。 他们在人群中穿行，给大家配成对子。洛哈特让纳威和贾斯廷分列里组成一队，可是斯内普先走到了哈利和罗恩面前。 我想梦之队应该打散了， 他讥笑着说。 维斯莱，你可以和斐尼甘组成一队。伯特， 哈利下意识地朝赫敏靠拢过去。 我并不这样认为， 斯内普说，脸上冷冰冰地笑着。 马尔福，上这儿来，让我们看看你是如何对付大名鼎鼎的伯特的。至于你，格兰杰小姐，你可以和博斯德小姐配对。 马尔福趾高气扬地走了过来，脸上得意地笑着，他身后跟着一个斯莱特林女生，她的模样使哈利想起他在与女妖一起度假里看到过的一幅画。这女生长得又高又壮，敦敦实实，肥厚的下巴气势汹汹地向前伸着。赫敏勉强地朝她笑了笑，她理都不理。 面对你们的搭档， 洛哈特回到舞台上喊道： 鞠躬。 哈利和马尔福几乎没有点头，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。 举起魔杖，做好准备， 洛哈特大声说道。 等我数到三，就施魔法解除对方的武器。哦，只是解除武器，我们不希望出事故。一、二、三。 哈利猛地把魔杖举过肩头，但是马尔福在刚数到二时就动手了，他的魔杖狠狠地击中了哈利。哈利觉得自己仿佛被一个平底锅打中了脑袋，他踉跄了一下，还好似乎一切都还在运转，于是哈利抓紧时机用魔杖直指马尔福，大叫一声： 烈子壶来了。 一道银光击中了马尔福的肚子，他弯下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。 我说了只是解除武器， 洛哈特在上面惊恐地对着激战的人群喊道。马尔福跪倒在地，哈利用隔置咒击中了他，他笑得浑身瘫软，简直没法动弹。哈利犹豫着，隐约觉得不应该趁马尔福倒在地上时对他施魔法，这是违反比赛道德的。然而他错了，只见马尔福一边拼命喘息，一边把魔杖对准哈利的膝盖，连笑带喘地说： 他让天狼舞。 立刻哈利的双腿便不受控制地抽动起来，像是在跳一种快步舞。 停下，停下， 洛哈特尖叫道，可是斯内普把大拳揽了过去。 咒力停， 他喊道。哈利的双脚停止了跳舞，马尔福也不再狂笑，他们俩总算都抬起头来。一股绿莹莹的烟雾在整个会场上空弥漫，纳威和贾斯廷双双躺在地板上气喘吁吁，罗恩抓住脸色死灰的西莫，为他那根破魔杖闯下的大祸连连道歉，而赫敏和米里森博斯德还在行动。米里森夹住赫敏的脑袋，赫敏痛苦地呜咽着，他们两个人的魔杖都被忘在地板上了。哈利急忙跳上前去把米里森拉开了，这很不容易，米里森的块头比他大多了。 天哪天哪， 洛哈特说，在人群里跳来跳去， 看着人们决斗的后果。 你站起来，麦克米兰，留神，福奇特小姐，使劲捏住，血马上就能止住布特。我认为最好教你们怎样阻止不友好的魔法。 洛哈特神色慌张地站在礼堂中央说道。他朝斯内普瞥了一眼，看见斯内普的黑眼睛里闪着寒光，便立刻将目光移开了。 请自愿上来一队，龙巴顿和芬列里，你们怎么样？ 这主意可不好，洛哈特教授。 斯内普说，同时像一只恶毒的大蝙蝠一样在舞台上轻快地划过。 龙巴顿即使用最简单的咒语也能造成破坏，那样的话，我们只有将分裂里的残骸装在一只火柴盒里送进医院了。 纳威粉红色的圆脸红得更厉害了。 马尔福和波特怎么样？ 斯内普狞笑着说。 哦，太妙了， 洛哈特说。他示意哈利和马尔福走到礼堂中央，人们往后退着，给他们腾出空间。 好了，哈利， 洛哈特说， 当德拉科用他的魔杖指着你时，你就这么做。 他举起自己的魔杖，左右挥舞一番，想变换出复杂的花样，却不小心把它掉在了地上。斯内普在一旁痴痴冷笑，洛哈特赶忙捡起魔杖，说， 哎呦，我的魔杖有点兴奋过度了。 斯内普走进马尔福，低头对他耳语了几句，马尔福也痴痴冷笑起来。哈利紧张地抬头望着洛哈特，说， 教授，你能再向我演示一下那种阻止咒语的方法吗？害怕了， 马尔福压低声音说，没让洛哈特听见。 你做梦吧， 哈利从嘴角蹦出这几个字。洛哈特快活地拍打着哈利的肩膀， 就照我刚才那样去做，哈利。 什么？把魔杖掉在地上？ 可是洛哈特根本没在听他说话。